诉对象，难看透我的心意，没法子像见每处细太多失意，但要知让我勉强偷换应有自由，我也要牺牲一切。